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 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 喂 ，hello。又正常啦，等人入嚟啦，咁啊唔知道有几多人呢、這个钟数都得闲听 live 嘅，因为正常好人好者呢而家已经食緊饭啦，或者追緊劇啦，又或者追緊立场新闻啦 ,Now TV 啊或者 IK 宝嘅。咁呢首先灵幻少女未出声之前呢我有少少声明嘅。假若呢你係 YouTube 突然间撞到入嚟呢因为有灵异听而咗入嚟嘅朋友呢假若你觉得呢想听鬼故就唔想听啲时事啊政治啊或者我身边所有嘅嘢嘅朋友呢就请你而家即刻走立即走唔该。因为呢即係呢个係 live 嚟㗎嘛而家亦都喺香港生活嘅时候有咁多嘅嘢发生你唔可以咩都当唔知㗎我认为。即係你无论你个立场啊或者你态度係点都好呢你如果觉得一个灵异节目里面係唔可以讲其他嘅身边发生嘅事件呢咁啊请你走再叫多一次走走走走走唔该你即刻走唔好喺度留言喺度撒嘢啊唔该你。OK, 咁如果呢你觉得即係你嘅生活里面又有灵异事件又有政治事件又有生活又有事又有民生事件嘅话呢咁我觉得即係你当入嚟倾下偈啊吹下水啊咁样无人欢迎嘅。尤其是呢 ,subscribe 咗 StageTube 呢个 channel, 就按埋个钟每次呢 live 呢有啲你估唔到嘅会发生。即係估唔到嘅话题都会讲涉猎到嘅。因为九吹廿四先係呢个节目个原本嘅名字。咁顾名思义九吹廿四呢就包括你关心嘅你都会讲㗎嘛係咪。咁唔存在呢讲鬼故你又咪能讲政治啦仆街不知所谓。嗱如果呢啲朋友呢即刻走即刻走唔该你。 好肤浅啊呢啲。 係冇错。 想法。 OK, 咁好我而家呢就嗱我唔系骑劫啊 ,Crystal 啊即係只不过即係 Crystal 都知道咩叫言论自由啦。即係佢識我之前亦都知我个九吹廿四係讲啲乜嘅。咁所以呢就唔存在就我屈佢用佢班口嚟讲出一啲佢唔想讲我係我想讲嘅嘢啊。因为我见到有啲留言係即係恶毒到咁嘅。即係觉得我扇佢啊即係点佢上嚟呢就係扇咗佢剔晒啊咁样。唔存在呢样嘢囉其实係。 冇 囉。OK, 咁而家读留言先。 胖胖 特发， 红裤袜，红花台 ，Didi， 胖胖食咗饭未？老琴，多谢你啊，9527， 萧 志荣刚食完饭，时间刚好，大家好 ，Carlos G 红猫道， 全 球 ，Didi 系唔系 Crystal 上嚟啊？七婆蟹，好早喎、啊，零食已食完 ，Susan 胖蟹，大家好，Francis Chan，Kaming 3277 Choi Hi，Tonight P 探长 ，Crystal， 大家好 ，Nike 号戴口罩嘅头像 ，Hi，He Royal 030201 Hi 探长 ，Lloyd Chung He，He Royal 030201 Hi Crystal， 嗨， 喂，有冇人系为咗 Crystal 先入嚟？我以前未见过嘅咧，等我留意下先，都唔系冇嘅，嗱 ，Nike 号。好似未見過。 Hi, 早探長。 Hello。 Running Mouse 是老探。今晚題目好有驚喜。 係。今晚都幾有驚喜嘅，因為咧，正所謂，即係我頭先話齋咧，即係你每日生活都接觸到好多嘢噶嘛，包括譬如阿 Crystal 佢業務上嘅一啲 case 咧，都唔係離得開好遠嘅。老實講。 係㗎。 因為我頭先等下午茶嘅時候聽你講，哇！真係～避开身面，我起码未听过喺另外一啲讲灵异嘅网台节目会听到呢咁嘅内容咯。咁我即系嗱，即系正如即系九吹廿四，我啱啱识你嘅时候咧，即系我哋一个系一个好 update 嘅节目嚟嘅，即系我都系一个普通香港人，咁啊发生紧啲咩事，你岂可以咩都唔知，净系食份屙咧咁样？咁食份屙以外嘅朋友咧，都希望你中意听啦。咁食份屙，淨係食份屙嘅朋友可能會覺得嗰啲嘢多咗嘅，咁我都明白嘅，我都理解嘅。OK, 咁啊，讀埋一兩個阿 J 咧，你老友嚟喎。 J 蔡慧琪 Crystal 探長 Nike 係今晚想知道 Crystal 點解大陸的店鋪要關門大吉。 係啊，嗱呢個咧就真係勁多人問嘅，咁啊今次咧就正正有個啊風扇有冇吹住你啊？好似 少少啦 ，OK。 喂啊，麻煩刪咗個風扇啦，或者另歪少得噶啦，唔該 Mention。咁咧，今日除咗阿 Crystal 喺度咧 ，Manson 啦，平時坐喺後面嘅，唔知點解而家撇咗。有另外一位朋友咧，頭先同我非常投契嘅就是、Raymond。咁喺後面咧，就佢可以搭爹啊，喂 Raymond。 喂，你好。 呢度嘅玩法咧，就系一个 K 房一样，你当系，即系随时咧搭爹，你可以入咪听声或者上镜嘅。咁啊，即系难得呢度咁多朋友上咗嚟啦。咁啊 ，Nana 照旧坐喺嗰度嘅。咁 OK， 咁继续就有人问你点解要个公司有少少改革啦。 S.F. Sean Kristen 好 ，Mandy McKee 咁早嘅，煮饭先啊，一直要听紧。 哦，好啊，好啊， 好啊，小心啲啊。 喂，咁咧，而家几多人喺里面先？睇下决唔决定俾嘉宾开声 ？O.K. 59人可以开声， 可以开声。 咁啊嗱，如果从来都冇听过九七廿四，或者从来都未见过隔篱嗰位少女系边位嘅话咧，咁而家就有机会介绍啦。咁啊，50个人都可以，即系我希望多啲人。即係未必個個人都識你嘅，咁啊多數人都識你嘅，有所知，起碼50个人都識你嘅。 多得你介紹。 咁留翻嗰9个人咧，就話翻俾你聽咧，就話 Crystal 咧就係即係一次我嘅靈幻嘅 content 裏面咧，即係因為我以前有個叫做鬼吹廿四，又或者 萬鬼 studio， 咁咧我都需要一啲靈幻嘅內容嘅，咁咧透過朋友介紹咗 Crystal， 原來佢有一個幾新嘅角度咧，去認知，等大家認知到咧。啲靈幻嘅事件嘅，亦都好啱我杯茶嘅，因為我覺得聽開嗰啲靈幻嘅台啊，甚至乎以前一 D100 都做過一啲靈幻節目咧，成日都係嚟嚟去都係好陰循嘅比較， 好多拎拎查查咯， 係拎拎查查同埋好陰循，又一定係即係擺埋嗰個道德嘅判斷落去嘅，即係哇嗰單咁嘅鬼故，哦原來背後咧佢啊害過佢啊嘛咁樣，但係。即係我起碼唔覺得係一定會係咁咯，即係或者成日嚟嚟去都係嗰啲咁嘅情節咧，聽到悶嘅。例如日軍就一定係斬頭嘅，或者操兵嘅。咁其實斬頭俾人斬頭嗰啲係英軍嚟噶嘛，就唔知點解日軍又斬頭。 因為我以前學校副骨係英軍嚟喎。 哦，係嘛？ 係啊，佢嗰陣時 係博富林係啊，係一個戰線嚟噶嘛。 係喺五樓嗰陣時，係有一副骨。咁啊，捐咗去我學校啦，即係唔記得咩大學啦。咁捐咗入去我學校。咁佢有一部分，唔知70%係人骨嚟嘅，30%係嗰啲膠咁樣合成嘅。 哦，即係損失咗啲就模擬翻砌翻成個人出嚟。係 啦，就砌翻一個人出嚟。咁跟住嗰啲人，我哋喺度個阿 Sir 就話：，嘿，你邊個夠膽過去摸下嗰副骨咧？我就請嗰人食糖。跟住我同佢講：，哦，鬼佬嚟啫嘛，我話有咩咁驚啫？咁講。跟住。嗰、那个 阿 Sir 话你又知， 阿 Sir 系啊，你又知， 系 跟住佢走去望翻 个牌，原来 John Morrison 咁样， 唔知佢，总之佢就系知道系英军嚟嘅。 哦，嗱，其实咪就系咯，唔明点解咧？香港啲人见鬼都未见过英军嘅，硬系见到日军嘅啫。但系其实香港英军、加拿大军、印度军死咗好多多过日军嘅，咁啊呢个又系唔知点解嘅，即系唔历史就见鬼先嘅，好多时。咁啊，我谂都系误传嚟噶啦，呢、這个应该 咩啊？成日话香港仔有人咩啊？操兵 系 嘛？ 系系。 我发现咗点解？点 解咧？ 原来系咧下边，即系佢哋有条桥，成日遮住咗一个盲点咧。 系系。 每日咧，佢哋成日话唔知4点至6点咧。 系系。 其实系女子警察宿舍每日喺。 哦，就真系操兵，就听到啲声，就屈咗日军。 冇日军啊！嗰度系警察宿舍，每朝晨操咋。 系咁，所以咧就系讲紧。即系我慢慢都当笑话嘅原因就咁解，我谂唔系净系我觉得系咁嘅，咁所以咧冇理由个社会变得咁快，而鬼故唔变噶嘛，系咪？ 咪就系咯。 咁所以咧就揾阿 Crystal 啫 ，Crystal 啲思维比较新啲啦，又唔似嗰啲师傅啦，即系嗱，我唔系踩你行家啊。镬镬咧个嘉宾喺度讲鬼故，喺隔篱都，系啊，就系咁咯。冇错。 点解定系咁咧？我觉得 即系佢哋好似胸有成竹，咩都知道咁嘅，硬要整副咁嘅样出嚟嘅。咁啊，所以我都系觉得笑话啦。咁所以咧，今次咧，阿 Crystal 咧就俾多一个比较脱俗啲嘅话题俾大家，就系呢排究竟好多人揾你系为咗问乜嘅咧，或者即系想知道一啲即系想揾你帮咩手嘅咧？我想即系你同大家观众讲下咧，即系究竟个社会真系变紧嘅，就并唔系嗰啲即系嚟嚟去去都系争家产啊。下面好冻啊，烧多啲嘢啊，即系唔系净系咁单一咯。 边有咁多啊？而家系兴流行问几条问题，第一条问题就系我移民去边度好，因为我好担心我啲仔女日后嘅出路啦。 点解唔系揾景洪咧？点解请埋你生意？ 我其实应该系问移民官批唔批佢哋噶嘛？其实唔应该问我。 即系你 apply 咗落去澳洲咁样，澳洲批唔批咁样，啱唔啱你啦咁样。 系啦， 我咁佢想咩都唔做之前，就想知道一个。 系啦。我多数会同佢讲，你系适合啲冷嘅地方定热嘅地方啦。 咁咪就系叫你睇下咯。 系啊，我多数系会答佢呢样嘢啦。 咁又问我我生唔生仔女好呢，见到香港咁样我供立都供唔起，咁样我点样生细路仔呢？ 其实你某程度做咗一个心理医生㗎。 係囉，其实我应该攞心理医生嗰份量，做埋社工㗎。 你读多个心理医生心理学嘅 degree，咁你又真係通殺㗎喎。 就手要同埋社工㗎喎。 竟然问灵幻嘢，问你移民去边。 係 呀。Okay， 仲有呢， 跟住係啦，移民去边，生唔生細路仔好。跟住排公屋好定排居屋好。跟住买楼买大湾区好定係买大陆好。咁大湾区同大陆有咩分别呢？我觉得。我已经唔識答啦，去到呢度已经。 咁你有冇直接refund返啲钱俾佢，喂你搵第二个啦。 跟住呢係同我讲，如果我排公屋好啊，定系买大湾区好？ 有冇问你科学问题咧？ 冇喎、 啊。有冇问你对付鬼用红色镭射枪好啊，因为用绿色镭射笔好？ 当然系绿色啦。 有冇问你咁有智慧先？ 冇喎、啊。 竟然冇啊！唉，因为即系如果有听过灵幻少女初见面嘅时候咧，佢已经指出，因为我好新鲜嘅角度咧，原来咧镭射笔咧，即系当时未有耐。有黑警打人嘅事啦，即係嗰陣時，即係唔係即係六月之前啦，絕對。咁呢但係竟然有人呢問我係咪關雷射不事，就令到你間公司結咗業咁樣。 我結業結業係唔關雷射不事嘅，冷靜啲各位同學。 因為有人覺得係哇，你最衰都係你啦，講埋啲咁嘅嘢。 我冇結業喎，仲喺大澳吉慶前街53號。 即係我都係 call 翻佢哋咁講嘅。 係啦。 即係嗱，個場地照舊。 係啦。 但只不過可能個公司嗰、那個。组成唔同咗， 系啊，系我系改咗名啫，其实冇事。 改咩名同大家讲下嚟？ 玄学嘅玄， 系 树身边做个根嗰个因，改咗名做原因啫，其实冇事。 原因，咁所以咧，大家咧就可以唔上嗰个 page 啦，就改个原因个 page， 咁咧就可以继续揾到佢。亦都咧，即系今次一次过喺呢度同大家交代咗啦，就唔使上我度。有啲真系好关心你嘅，即系睇得出系真心嘅。即系佢嗱，我 PM 我起码收过五个，就同你有关嘅 PM。 有人 walk in 入嚟。 系啦，有人 walk in 入嚟咯，即系三唔识七嘅，即系我知道嘅，当然有听九吹廿四啦，如果唔系都未必识得走去嗰度揾我。 系，佢话系你个 fans，但系走一入 walk in 咗入嚟， 实体吓， 系系人嚟嘅， 咁得意 walk in 咗入嚟，话哦我系探长嘅 fans， 我知道你结业，我话我冇结业啊，我租噶嘛，做咩要结业啫？ 咁系啦，嗰个情况系点嘅咧？ 情况咪就系同我表弟概念唔同，咁咪要分开咯。 系，即系想更加服务更加多唔同嘅客人。因为佢嘅客人同你客人又可能有啲出入噶，系嘛？ 吓，同埋我相当之健康，我冇事。 O K， 系啦，因为咧有传闻咧就话佢嘅灵力咧，因为好攰啊，因为太多客人啦，因为我害咗佢啊，因为原本即系啱啱好舒舒服服咁样可以工作，但系而家好似好忙咁样啊。 唔系啊，我好开心啊，我好健康啊。 O K， 我每日工作五小时。 啊 ，O K， 真系。简直是度假咁嘅生活，真系羡慕。 每日 serve 三个人。 系系系，咁所以咧就可能阿表弟自己自立门户接佢哋啲客咧，就有更加多人能够受到惠啦。即系个市场好阔噶嘛，即系可能即系佢嘅客，佢即系佢个方面嘅关系又有另外一啲客咁样分道扬镳咗嘅，咁啊，所以大家唔使担心，因为啲咩社会嘅问题影响到佢。有啲咩改變咯？ 有人話我邪法啊嘛，我睇到。 哦，係嘛？你喺邊度見到？見唔到呢啲嘅？ 有人琴日有人同我講話，我用邪法啊，但係好得意喎。嗱，我叫人哋食多啲牛油果啦。 嗯。 咁牛油果你係自己買噶嘛？咁又有幾邪咧？咁通街都係牛油果啦。係。咁我落唔到有嘢落你個牛油果度噶嘛？ 係，同埋佢哋認為啲法好正咁樣。人哋唔系正法，人哋唔系法正。 可能我倒咗佢哋米啊！ 啊，会唔会咧？ 因为我叫人哋食牛油果自救，食菠萝食菠萝自救。如果仲轻微降头，又可以食芒果又自救。 咁简单就得啦。 系啦，咁如果有啲煞气嘅位，咁我放五个五毫纸巾，系唱金色嗰只五毫纸巾，又系你自己唱嘅。咁我倒好多师傅米咯，啲师傅又要搞一大轮嘢，先至可以同你咩化煞啊！挡灾啊！ 咦，咁你咪即系我哋香港人嗰种传统之中，你咪犯咗一样嘢叫做杀人父母啦。 可能系村人咪又要杀人父母。 系冇错，会唔会系咧？咁唔紧要嘅。 我觉得人系应该自救噶嘛。 系系系，唔系其实其中一个方法啫，即系正如有啲人问我点解fit 个前年咁多咧，个身体会好啲好咗咁多咧，我都系叫人哋生酮啦。 吓。 咁但系咧。 三糖一毫子都唔使用噶嘛，咁我都系等于断一人米路嘅。有啲人觉得，咁当然有啲好有自信嘅教人三糖嗰啲，完全唔会觉得系咁啦。即系只不过系中间有啲人咧就觉得，哇，你好似唱反调咁，人哋话要买好多 supplement 啊，成啊，我真系唔使噶，一毫子都唔使，你照食翻你嘅餐，即系照帮衬翻普通嘅店铺都可以做到三糖效果噶，即系一样。咁所以咧，即系我就完全唔理嗰啲人点讲嘅，所以希望你都唔使介意呢啲啦。 有警察都话我邪法，因为教人用镭射笔啊嘛。 哦，系啊， 系啊， 即系你有警察嘅客噶嘛？听讲， 系啊， 而家仲有冇啊？ 有。 咁你点样帮到警察咧？其实 咁佢都话我邪法噶， 系 用镭射笔。 咁有冇俾钱啊？最尾 咁，但系佢自己都袋住支镭射笔，咁佢做咩话我邪法咧？ 佢哋唔止啊，佢哋啲电筒啊，几千人嗰啲射盲都 唔系啊。咁佢话我邪法嘅话，咁佢又用我嘅方法。 但佢点解走嚟挑你机咧？你话我邪法，你又嚟揾我，系咪即系你都几邪咧？邪警咁样，我点闹佢咧？ 我废彩佢。 喂，咁你而家多唔多警察嘅客仔咧？ 我都系叫佢哋揾翻佢哋自己嘅师傅咯。 哦 ，OK， 因为咧，其实点样救到警察咧？你觉得今时咁啊？即系嗱，老实讲，佢哋嗰啲施暴咧，纯粹都系因为自己个愤怒啊，将自己唔开心发泄咗一啲，即系明知啲僆仔冇犯罪法噶，喂，唔通我戴个黑口罩就等于相等犯法咩？即系你话依法办，依法去執行你嘅职务，但系你明知道法例都唔啱噶，咁佢哋嗰个内疚点样？即系我相信唔系个个都老讽嘅，即系譬如唔通啲同袍打人，唔通你自己唔打咩？你自己唔打人，俾人排斥咁点算咧？咁你点样救到佢咧？用法科？ 我唔理呢样嘢。 你唔理啊？ 我唔理。 你会唔会叫佢望住个壁布板撕几个咁都好啊？ 撕 几个？ 望住壁布板射咁就会。 咪咯。 喺太空馆嗰系几靓。 喺或者自殴三棍咁样。 哇，咁勇！ 唔系因为咧呢个世界咧，我曾经访问过一 个 S.M. 女王啊，即系佢系真系做 S.M. 嗰行嘅，喺日本学艺嘅。佢帮衬佢好多咧，都系喺法庭里面做嘅，同埋做检控人哋嗰啲职位嘅。即系有时明知道嗰单嘢都系冤狱，因为个正宫定唔知咩嘅关系咧，告错人啦，见都唔少。咁于是乎咧，佢自己就揾人 S.M. 咯，自己揾人打咯。即系打到自己咧，好解脱咁样咯。即系嗱，呢啲资料我唔系勾作噶，我纯粹系据嗰 S.M. 女王，即系我深入地问佢究竟呢啲客仔点样嚟嘅咧？佢话就系因为做一啲即系自己做完都唔开心嘅工啊，即系可能令到人哋冇咗前途啊，坐监啊咁样。于是乎咧，佢就嚟申请俾钱人打佢，系买啲恐惧翻嚟嘅。咁其实你可以向呢个方向谂啊，用咩帮到佢哋咧？假如有警察揾你。 捉几只鬼俾佢， 你可能叫自刮啊咁样。 捉几只鬼俾佢炸佢。 系啦，冇错。因为咧，其实好简单个原理咧，即系嘥少时间同大家讲咧。个原理咧就系、是，佢个潜意识咧，或者个本身嘅良知咧，其实真系唔开心。因为做咗份工，为咗家庭，为咗揾食，而去做埋一啲贱格嘅嘢，而佢即系打得多，打到自己嘅手都痛嘅时候，你咪幻想人有几痛咯。咁有部分人可能有潛意識有心靈嘅責備嘅，但係出唔到啊。咁於是乎咧，嗰、那個 S.M. 大師咧就同我講咧，首先咧就問佢幾個問題，就話你做咩偷睇阿婆條底褲咁樣，咁就即刻知道佢嚟做乜噶咯。原因咧心理上咧，你問到呢個問題，如果佢角色代入咗咧，佢又唔敢啦，咁樣咧就打得噶啦。原本我條問題咧 ，original 就問佢。哇！你唔惊打到出事咁样，啲人会告翻你啊，或者告你打人咁样？佢话唔会噶，因为佢一代入咗个角色咧，佢就甘愿俾你打噶啦，因为佢根本就想俾人打。咁所以咧，喂，如果你能够将呢个心理个角度引入咗你啲客人咧，你就接多啲警察咯，可以。 冇乜兴趣。 OK， 嗱，呢纯粹都我讲啫，又有人觉得我想呃啲嘢落你把口啦，我纯粹唔系咁嘅意思啊。我純粹係即係呢個角度會唔會係通嘅咧？即係既然你有警察嘅客，你會唔會因此而幫到佢咧？咁樣咁啊，唔緊要，你唔答唔緊要，我自己齋講嘅啫。OK 嗱，咁啊呢樣嘢講完啦，咁啊好多留言都關心你個髮型搞啲咩咧？咁樣 呢個要 Raymond 先答到啊。 好，咁啊 Raymond 隨時可以加入。 阿 Raymond 過嚟答一答個髮型係咩概念咧？請問 我嚟遮住嗰笪嘢嘅咋？ 边大嘢？ 我件衫有啲甩色，有咩问我遮遮遮？ 呢啲咪专业咯，即系唔系净系个样或者发型咁简单嘅有时。 陈家峰 hello，S S 想见到 Crystal 就好了。 喂，你啲 fans 啊？喂 ，hello base， Carlos Y 熊猫题外话 ，Crystal 转咗发型，靓咗 ，Chip Samantha 靓嘅靓形象。Nike 好因为太早啦，只冇习惯呢段时间睇直播主，所以人数未够。Joe Chan Crystal 平安，见到你很开心。Joe Chan 探长你好，监制你都好。J True 我怀疑北日军因为日本人执着，哈哈。SF Show 因为 Crystal 我才开始听探长你的节目， 迷 眼送面嘅表情。陈家峰帮下香港 ，Mandy Mac 香港地而家唔好做社工啊，立法会议员同区议员都系噶，好大机会俾。警察拉架梗系行黑社会啦，安全啦，哈哈。Check time 探长嘉宾好 ，Joe Channel 公司改名，原因去找你先。DT 原因 ，Nike 去 message retracted。Nike 开原来分赃唔匀。Sean Sean 请问点解英灵只系跟住妈妈？其实个男人都有份搞大女人个肚。 其实有英灵系跟住爸爸 嘅。等先。 其实有英灵跟住爸爸嘅、啊，我都做过呢个个案。 嗱、啊，如果嗱俾我唔系我冇阿 Chris 咁专业啦，但系如果俾我答咧，我就会答。即系我个认知咧，就系佢同妈妈比较 close 啲，即系长期怀咗胎喺身上面，即系比较大家诶好接近。 其中一个原因 咁，老豆咧，啜一声就走咗噶啦嘛。 啊，唔系啊，我做嗰个系因为佢觉得系爸爸决定噶。 嗯。 爸爸叫妈妈唔要佢，所以佢跟住爸爸唔、 哦 okay、 跟住妈妈。 哦 ，OK。 所以唔一定系跟住妈妈嘅，有啲系跟住爸爸嘅、哦、真 系。OK， 原来有噶啦，即系大家又唔好成日有个观念系一定系妈妈先。 Leroy Jam, thank you for clearing it up. 诶、欸，漏咗呢个陈家峰，我叫你唔好帮警察、哦，咁客仔嚟噶嘛，点会唔帮啫？即系你帮警察，某程度系帮咗社会噶、哦，你当然唔系话叫佢赌钱赢嗰啲啦。 Leroy Jam, thank you for clearing it up. 拇指向上 ，just found your new page and glad you are doing well. Fat week 咁多位早晨 ，Francis Chanley, Janet, 陈 Hello Crystal 很开心知道你一切安好，深呼吸嘅拜托手势，深呼吸嘅拜托手势。 喂，大家我又重新讲一次咧，如果大家要加 emoji 咧，就唔好重复啦，因为咧 Siri 好烦嘅，同埋 Siri 好蠢嘅，佢一定读足晒咁多次嘅。咁啊，希望大家识玩，就梗系净系咁一次就算啦。喂，咁啊，同埋唔知点解好多人咧觉得你唔平安，即系觉得你无端端去俾黑警打咗啊！ 系， 即系佢唔系出去抗争嗰啲意思嚟、 欸。有人行咗嚟吓我，不过嗰人唔喺铺头。 系嘛？ 听闻有个好大只嘅肥佬啦， 系， 即系肥佬唔代表衰嘅，但佢真系大嚿衰嚟嘅，走去我铺头度啦。嗰日我阿妈喺度，我唔喺度，佢就话。 你做咩上九吹下声？ 唔关你事，你系无辜。 oh, okay. 有个吹得好犀利嘅女仔咧，佢吹到自己咁劲咁劲。而家去咗边啊？我妈话我个女冇乱吹，佢只系俾其他人睇多啲嘢啫。 系 嗱，你要搞事咧，就唔该行开。佢即刻话唔好意思啊。 吓、啊、咁逆转嘅点解个角色？ 佢、啊、真系闪咗。 系点解咁得意嘅？点解咁顺摊咧？突然间 唔知啊。 哦。呢啲有啲导演唔识教戏，可能 系。 P.W. Richard Chan， Hi， Good evening all， 张顺探长，嘉宾好，老沙你好，探长嘉宾。 喂，老沙你好，我话呢位阿、莫小姐系嘛？ 莫 Kiri， 咪欣欣，我爱你。 哇，呢啲系示爱都得嘅，咪收你钱噶。 咩啊？呢、 這 个你嘅 fans 嚟噶？ 每秒八毫八，唔系每秒八个八嘅呢啲真系要。 你 fans 嚟噶？ 喂，咁啊系，咁啊喂，不如讲下头先咧，逐样讲啊，譬如你话头先。嗰啲公事讲完未先？即系关于你个澄清咗啦。 咪、哦、就系概念唔同咯。 系啦， 净 系已经搞掂啦。咁我就想，即系反而好奇咧，即系想问一下啲人咧，即系点解会揾你移民去边啦？甚至乎头先我记得有个科学问题噶，我哋头先食嘢之前咧，嗰、那个系咩嚟嘅咧？我叫揾曹云威嘅未？ 有咩？ 有啊，唔记得咗算啦，唔紧要。哇，突然听到一啲好清脆响亮嘅声音咧，就系、是、老沙，就透过 PayMe 就 sponsor 九七廿四嘅。咁咧，即系重新咁样讲翻九七廿四嘅概念啦，就系、是、饮茶食嘢。但系头先唔知点解阿 Manson 就讲，即系就争住请，咁啊请唔到佢。 梗系要感激你噶嘛。 喂，唔好咁客气，即系感恩啦，你都识得。即系其实唔系呢个问题，其实我哋饮嘢嗰啲咧，或者灯油火蜡咧系。好多时都系网友 sponsor 嘅，咁我都要请你饮嘢嘅一阵间，完咗 live 就请你饮嘢，或者食嘢。OK， 咁啊，就系、是、我想问咧，嗰啲人问你嗰啲嘢，佢系好紧张嗱。以前你讲下呢排会唔会因为系我听开九七廿四嘅朋友揾你啊，因为本身其实一般市民咧都关心嗰啲问题咧，你觉得系 唔同嘅？以前系关心自己嘅问题嘅， 系冇咁大爱嘅， 譬如。 主婦會關心、哦、我老公有冇外遇啊，是 是是， 或者話、我啲男人問、我呢排事業點啊，如果我做生意好唔好啊，呢排多數係話我做生意都執咗粒啦，或者我做份工同我做生意其實份糧差唔多，不如我打份工啦，老細唔執，老細唔死，我就 即係都係問前程多啲嘅。 係啦，但係而家竟然係我去移民去邊度啊嗰啲，而家係好唔同嘅，一係話香港幾時？香港嗰时玩完咯，玩完咁大镬，我唔识睇啊！ 首先睇下玩完嘅定义系乜先啦。 林郑几时死啊？ 啊，有人真系问， 系啊，真系 有人俾少少诶， 真系俾钱嚟问噶， 俾唔系俾钱嚟叫你做少少嘢得唔得啊？ 有啊， 真系有啊， 系啊有啊。 咁你有冇帮佢手啊？ 我咁唔识做嘛， 识做都唔好话识做啦，即系 识做我都唔去做呢啲伤天害理。 系啊，你要去死咧，其实益咗佢，我觉得系 太便宜佢。 冇错啊。即系我觉得，即系佢一定要还嘅。我觉得呢啲，即系喺你玄学角度咧，你觉得即系系咪一定会还啦？因为其实个天根本唔系衡量佢做咗几多 衰嘢。同埋我哋睇林郑月娥张相，我哋发生一件好灵异嘅事。 系系系，点咧？ 我哋同阿 Raymond 啦，同一个同阿 Christine 啦，你都识啦，一齐去打边炉， 系 定系食放题啦咁。跟住阿 Christine 话：咦，你睇下张相咧，有三只鬼喺，四只鬼喺林郑月娥。 李家超啦、罗伟聪啦嗰啲侧边啊。 系啦，咁我睇，我哋喺度睇紧嗰张相嘅啫。跟住我话系咩 ？send 嚟个 send 过嚟睇下咁样，我哋咁样一 send 咗过嚟咧，但系你唔打字唔讲嘢嘅话，佢唔会出其他文字噶嘛。如果 WhatsApp， 佢突然间出咗个，仲有一只喺个死人黑牌度阻住咗 个字。 系啊。 边个出噶？ 唔知啊。 你揾得到噶？ 咪喺嗰张相下面附带埋一齐出嚟你咯， 咁得意，即系 GIF 嚟噶喎， 系啊 ，send 咗上群组咯， 咁得意， 系啊， 即系讲嘅时候冇，但系后来有啊。 我哋净系讲，我哋话 send 嚟睇下咁样，佢就话有三只鬼，咁嚟嚟去去都系三四只鬼啦。 我知，但系嗰个相个 source 系边个嚟嘅，即系边度出嚟嘅嗰个相，即系原本边个人 send 出嚟嘅 ？send 出嚟咯， 即系有人改个图。就出咗几个字， 冇啊，冇改。 即系开头冇，但系后来出现咗。 系啊， 咁神乖。 系啊， 即系我就唔好信。 而家仲可以。 系 GIF 嚟，因为啲 GIF 可以计时间噶嘛，即系出第二个字嘅时候，可以你校到一分钟之后噶嘛。 冇咯，喺呢个群组。 我谂系呢样嘢啫，系嘛？ 唔会，我哋冇人讲过嘢啊嘛。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做一张 GIF 图。咁个 GIF 咧，你表面睇 唔系 GIF 嚟嘅， 本身冇嘢。 唔系，佢一分钟之后先出嘅，你知唔知？ 唔系，即系本身系普通一张图嚟。 OK， 你抄下好啲喎。 OK， 咁我继续读埋先，你抄住先。 阿 Manson 抄住先啦。 OK， 但我哋真系喺个黑牌嗰度真系揾到，仲有一只， okay. 原来真系要漏咗佢，咪要数出嚟。 你要揿组啦，探长，依家出直升机无差别喷也，有毛鸡啊 ！Well， 抢我催眠师朋友位用个口号，好警察洗邋遢，衰警察去自杀，就发觉黄背心示威者都用呢个方法令到好多警察自杀，唔系好程度，你叫佢黑警九二九之黑警已产生。Cliff 朋友 ，J 出嚟我算个命嘅，师傅有讲过咩国家嚟我事业，又真系中晒我一向中意嘅国家。Little Fresh Crystal 探长，你哋好。Little Fresh 中共几时灭亡？ 咩啊？黑衫咩？黑色衫为咗块烂鬼牌，即系点？ 即系 你系咪呢个啊？ 即系匿咗去呢边咯，只鬼。 哦。哦，即系有唔系人都睇到嘅， 即系佢哋系数漏。 哦，明白明白。 我哋数漏咗只灵牌。 呢个我意思嗱，你令我谂到一样嘢咧，我第时可以咧就整一啲 GIF 图咧，即系以为系撑景嘅，但系一分钟之后会变咗第二啲字咁样都几好玩。因为我以前用 Adobe 有个 app， 我唔记得咗叫咩咧，就专系整 GIF 嘅可以。咁咧你可以计个时间咧几耐变第个 animation 喐得几慢嘅，而家唔知仲有冇。有啊，通知声，咁都几好啊！即系嗱，咁样戳下撞下，就有一样新嘅 idea， 即系 creative 就咁样嚟噶啦。喂，咁样系啦，就譬如阿 J 话个师傅话过去咩国家诶嚟佢嘅事业，咁佢又真系仲可能不丹同埋尼泊尔系咪？你先系阿 J， 你同阿 J 熟唔熟嘅先？ 唔熟。 啊，因为我原本谂住你琴日嚟咧，我叫个阿 J 一齐食饭嘅，但系行唔开。咁點解今日就比較倉促咧？佢又唔得閒嚟。 見過下。 因為上次佢唔知喺度吹毛同笛啊嘛，你唔睇過先？ 嚇係咩？ 佢喺潘聰嗰個探靈啊嘛。 哦，好有睇。 系啊，但系佢幅图真系好。 阿潘聪叫佢开眼，嗰个咩某师傅叫佢开眼一个钟头，佢话哇，千祈唔好咁讲。 但我自己嬲又冇人同我开，因为嗱，我最后识一个叫 Didi 嘅网友咧，佢直头系潘聪嘅 friend 嚟嘅，佢话帮我问潘聪，但系冇复佢咯，唔知点解。 潘聪唔复人嘅，听讲 系嘛？咁其实 你应该 send 俾潘聪个 friend 啊嘛。 系。喂，咁但系其实我真系想开喎，你有冇计先？ 我冇计嘅， 系咯， 我能力冇咁大。 我好想，因为咧佢唔知佢讲到真嘅一样嘅，但系其实老实讲，我真系唔信嘅。咁啊，连部 cam 都开到嘅，但系部 cam 又开到都影唔到咧，点解又？ 系咯 ， 太高清啦，可能 系咯，可能系 不要太高清啊嘛。 咁但系嗱，最紧要咧个 process 咧就好认真，我见到抌晒铜又剩咧，系咁撩落个 cam 度，但系都系影唔到。但系冇开嗰啲又影到喎。影到所謂影到咧，就是、某啲人先睇到。 唔係佢高清鏡頭先影唔到啫嘛，其他佢影到噶。 哦，係嘛？ 嚇， 幾個玩喎？喂，咁啊係啦，喂，咁啊唔好理啲留言住啦。喂，咁啊再有咩分享下？即係除咗嗰幾樣之外咧，即係你有啲咩有趣嘅事啊？嗱，例如果有頭先同阿 Crystal 聽到直頭同阿 Raymond 有關有單嘢咧，喂，原來咧靈界都會搭錯線嘅，大家聽明唔明 先？好 笑！即係呢單嘢我真係。我想真係喺九吹廿四先有机会听得到呢啲咁嘅 case 呢。喂，嗱，灵界冤魂索命就梗㗎啦。咁同埋灵界呢就隐藏喺你整蛊你或者追住你叫你找数或者下面好冻叫你烧啲嘢。呢啲真係听到厌啦。但你有冇听过灵界搭错线先 黐鬼线啊。 嗱呢单真係好想听你讲一次。咁因为有个 background 容易明啲，因为头先你讲到一半呢，我 就去机场博览馆嘅清明法会，即係祭祀嘅。咁其实係一起读经嘅啫，个法会上先。总之你由朝八点半到到夜晚八点半，你都喺度猛咁念经。除咗食饭时间啦，屙屎屙尿时间啦。 咁个目的系为咗乜呢？ 超度喎、祈福啦。 嗯。 咁嗰啲嚟嘅啫。咁嗰日系好似系清明，好似系今年清明嚟嘅。咁我去法会。咁我就問阿 Raymond， 寫唔寫排位啊？排位即係自己自身可以排祈福啦。 點玩？ 唔係冬至。 唔係啊，係今日係清明嘅今年嘅。 OK。 咁啊祈福啦。 嗯。 咁跟住我話，跟住阿 Raymond 就好孝順，就話：哎呀，可唔可以寫埋俾我阿爺啊？咁講。咁我話好啦，你俾你爺爺個名我啦，寫埋你爺爺個名啦。我仲记得好论尽咁样，我个 friend 仲要写咗咗 Raymond 个名同佢阿爷咁样调转咗，咁我跟住一阳上咧就 系 佢阿爷个名， 系阴咧就阿 Raymond 个名， 好大镬啦。跟住我可以调翻转，我哋话好。咁之后咧，调翻转之后咧，我哋提早交表嘅，即系有得提早交嗰沓咁嘅排位纸嘅。咁、到真系清明法会嗰日咧，我哋喺度念经嗰阵时候，突然间咧，佢阿爷就喺我膊头后边。我到咗， 系 我系萧乜乜， 系 我跟住我定咗边个姓萧咧？因为我成二三十个排位帮人哋写， 哦，但系点解唯独系佢有能力可以通知到？ 唔系有人通知我嘅，跟住咧， 哦，人嚟嘅， 唔系嘢嚟嘅，鬼嚟嘅，咁、有其他姓氏噶嘛？咁但系佢就好明显咁同我讲。系 Raymond， 但系佢又我又写唔起 Raymond 嘅中文名叫乜嘢啊嘛？你即系咁样叫佢。咁啊，谂下，啊突然间谂翻起，原来系 Raymond 嗰个爷爷。咁佢又喺我耳边，我其实都念我，因为我睇唔到经书噶啦、我唯有冻喺度，一碌木一碌葛咁冻喺度啦。咁佢又同我讲，我个孙俾人炖冬菇啊咁讲。跟住我话系咩？都好似系佢同我提过，我喺个心入边讲啦。点知隔篱有另一个灵体咧，左手边有个 即系嗰啲搭爹， 搭爹 即系老人 炖冬菇啊！我识啊，我教你啊。首先咧就要落海参嘅，啲海参咧梗系咪日本疗参啦。然之后咧呢一路个过程系教你点样如何制，即系点样处理个海参嘅过程。 即系拗水吹嘅灵体。 系啦。咁然之后右边又有一个阿姑啊。 系。 喂，梗系啦，唔系咩一定要海参嘅咩？花胶就得咯。首先花胶啊要发一晚噶。 系。 咁你点样用鸡汤嚟发嗰啲花胶咧？ 系呢、這个灵体嘅厨艺。 系啦。咁我个心谂，都要食斋喎，三位客人，三位灵体。 系。 跟住两个突然间话，谂下，佢哋三个都好似冇共识啦。 系。 因为呢个冬 唯一的共識就是冬菇啦， 是， 但是一個就堅持是要花膠啦，一個就要海參，然後他們突然找了一個共識，就是放埋個鮑魚下去炆，咁有共識咯喎，佢哋喺度已經之後咧，佢就喺度圍繞住嗰個鮑魚點樣喺度炆。 係。 咁嗰個 其實你都幾煩喎，成日聽到呢啲，你又拒絕唔到佢嘅。 咁嗰個咧就係呢個花膠鮑魚海參。係。冬菇煲。 係。 咁我就拗咗成個鐘頭。 係，靈體搭錯爹。 咁跟住，終於咧，我同佢講，我停。 係。 佢哋由頭到尾，我喺個心入邊講，由頭到尾佢係講緊個酸。炖冬菇， 你知炖冬菇点解啊？婶， 跟住佢两个即刻，我超咁 啊！我以为系咩？其实大祖，我以为因为啲灵体咧有啲唔化噶嘛，即系可能要二百年灵体噶嘛，都投唔到胎噶嘛。佢唔知咩叫炖冬菇噶嘛，即系唔识呢个 term 噶嘛。咁答错爹唔奇啊，系咪？但后来可能佢扮知嘅啫，真系。 唔系，佢就听错炆冬菇啊。 我知佢扮知道咯，其实佢都唔知炖冬菇点解，跟住听到人哋咁讲，佢人老精鬼到灵，佢哦，明啦，即系好似我见到好多师傅喺侧边，哦，嗯，系啊，系咁噶，系啊，冇错啊，因为你唔拜啊嘛嗰日，嗯，咁样 就咁噶啦， 系啊，即系可能佢哋都系 唔拜啊， 咁嘅反应系或者唔拜啦，你唔信啊嘛，唔信就濑嘢啦， 咁嘅咩？哦， 系啊，好多都系咁噶嘛， 我领咗好耐嘢啦， 系系系，系咁点咧？跟住点样？即系佢恍然大悟，哦，炖冬菇咁样， 三个唔见晒，即刻好灵 性。我知啊，其实我真系冇估错，因为佢哋唔中意食。炖冬菇咁寡咯，佢哋唔想食斋噶嘛，咁所以咁嘥气咁样走咗， 可能系， 咁啊连阿爷都走埋， 系啊， 唉真系衰啊，阿爷真系俾呢两个茶客累死，可能阿爷啲红颜知己嚟噶会唔系？ 唔会噶 ，Raymond 你知唔知啊呢啲？ 唔知哦， 咁于是乎系咯，即系呢个比较新鲜嘅，咁咧就又令我谂起个 friend 咧，我以前有啲同业咧。有时候我接到啲 project 都揾唔同嘅摄影师帮手嘅。我记得有一次咧，开完工之后食宵夜咧，有两个同业咧就拗避风塘炒蟹，同埋辣椒炒蟹都嗌咗交嘅。即系人，即系阳人就系咁，阴人又系一样嘅啫嘛。 系人死落去嘅啫。 喂，咁啊真系好有趣啦，即系咁跟住嗰单嘢就系咁样搭错啲。 系啊，完全搭错事啊，事咯。 啊，唔怪之啦，因为有时咧。好多时候都听啲鬼故呢人即係人唔知点解成日觉得自己好卑微㗎喎。咁如果嗰个鬼搭错爹呢就令到諗餐懵呢就以为有啲咩启发有啲咩启示㗎喎唔会。 成日都系咁到啲 呀。即係一厢情愿以为人哋讲啲但其实佢系会搭错爹嘅。 係呀、啊。 同埋唔知点解阳嘅人呢就一即係通常尤其是成日打马上去封烟嗰啲呢就一厢情愿呢觉得发生紧啲咩事咧，就系咁估佢，因为你又问唔得翻佢噶嘛，咁于是乎又问米问佢，但系佢答啲无厘头嘢咧，你若一厢情愿就对号入座咗，会唔会咧？都会噶嘛。 成日都系噶 啦。哦，唔怪之啦，咁所以我冇笑错嘅。咦弟弟嚟啊，弟弟。 我成日呆晒对啲人。 弟弟就系我头先话潘聪嘅朋友。 弟弟因为佢要服务咗佢 defense 线，咁前推 HL 要 lock 唱喺度探长 ，Crystal J Choi 梗系唔系不丹尼帕尔啦，上后王 Massachusetts J Choi 潘聪早排去沙岭搞集体烧加衣，叫埋十个八个想开眼嘅网友去，系得一两个开唔到。 系 OK， 哎呀，系咯，咁因为我唔系佢啲客仔，啱嘅，即系佢都系fans 优先嘅嗱，咁啊非常欣赏啦，即系因为。呢啲啊，梗系噶啦！你外人冇理由招呼你先噶嘛？抑或系咪有啲人知道我 live 定系响不停咁 send 嘢俾我咧？又唔关事噶，原来算啦，系咪唔关事咧？我真系唔知呢个写乜啊，唔关事应该。喂，咁系啦，咁啊呢个系一个笑话啦。咁最近有冇一啲更加灵异恐怖啊，或者新嘅经历咧？仲 灵唔系呢排嗰啲都唔。唔係好恐怖，因為有啲都係拎啲屋企人嘅相，想知道死咗嘅。因為我係唔識問米嘅，但如果你俾張死人嘅相我咧，有時都會有時就嚇，未必張張都得嘅，要視乎個先人採唔採我嘅。 嗯， 都會問到底下嘅嘢嘅。係。咁有個我直情係勁到可以咧，我唔知去邊度抄，抄到佢阿爸阿媽嘅結婚證書俾我問嘅。係係係。咁就問合唔合葬好啊？之類之類咁，我話你阿爸阿媽都唔同 level 嘅，合葬係我哋後人覺得好睇嘅 啫。哦，係係係，即係好多時，尤其是 我哋一廂情願合葬。 啊，你真係講得好好啊！ 因为咧，我嗰、那个即系我爸爸，嗰、那个殓葬嗰个过程咧，都系有个办事人帮手嘅，即系嗰啲系好好嘅。咁咧，佢亦都好表明同我哋讲咧，有时即系呢啲嘢，因为佢哋唔知我哋咩底细，但系好 generic 咁样话，佢话都系生人开心，我哋就好开心噶啦。即系我哋做啲嘢并唔做得多噶咁样。咁即系我觉得好老实啦。喂，咁你咁讲咧，你介唔介意我即刻拎个爸爸张相俾你睇下，你通唔通到？ 唔知通唔通到 喎。唔紧要嘅，我明嘅。因为佢未必喺下面噶嘛，可能喺第度噶嘛。哇！对唔住啊，对唔住啊。 咁大波。 系啊，冇错，惊你 睇。我咁靓仔嘅。 我就靓仔，我多多声嘅真系。系。喂，唔该晒 ，Manson， 唔好意思。 哎呀，你唔入去啊？ 做咩拉埋入去啊？ 唔系啊， 见到窿唔见？ 咩啊？拉埋，你就重搵张凳，唔知发生咩事。 喂，佢唔喺落边噶咯噃。 喂，对唔住啊，唔好意思啊，哎，屌，咁唔停。 喂，人哋入边一官半职做下噶。 咁坚，唔怪得咁开心啦。你知我发梦成日见到佢噶。 系咩？ 佢系平时咧，我印象中嘅老豆咧，就成日黑起块面啦，好寡言啦。 唔会啊，人哋咁开心。 但系我梦里面佢真系开心到咧，四围去噶。 人哋一官半職做下噶喎，官嚟噶喎， 咁勁咁啊，還咗佢心願啦，真係好啊，咁我都開心啊，聽到。咁啊，即係佢嗱，我睇下吻唔吻合啦，即係我講先啦。佢以前即係我印象中佢就好內向嘅，但我喺夢裡面見到佢咧， 好多 friend 喎， 周圍去嘅，直頭係我有一次就問：喂，去邊啊你？我唔同你傾，我約咗人啦，我約咗去邊啊？去咗九龍城。即系同我识佢嘅印象系好 完全相反， 完全唔同咯。因为佢六廿几岁嘅时候，只脚已经开始唔系好行得，咁直至到走嘅时候卅年，佢都活动能力好低嘅，但系后生好好动嘅，咁所以咪唔开心咯。咁但系佢而家开心晒咯，即系听你咁讲啊。 我有一个喺下面娶埋个老婆，问佢而家嘅老婆叫咩？ 我老豆冇搞呢啲啊嘛。 冇，我哋问佢你老婆叫咩名？佢竟然答咗另一个女人名啊！ 哦，其实会唔会搭错线系统咧？系列 咧？冇咯，因为问翻佢其他嘢系对翻啱嘅咯。 哦 ，OK， 咁啊好啊，即系你听到你咁讲，我都开心。好，继续。 弟弟因为佢要服务咗佢 defense 线，炳荣吹 H 零， 要 lock 陈 hello 探长 ，Crystal J 出嚟，梗系唔系不丹尼帕尔啦 ，Shan Ho Wong message retracted J 出嚟，潘聪早排去沙岭搞集体烧包烟，叫埋十个八个想开眼嘅网友去，系得一两个开唔到 ，The man the chili high everybody， 全 名登 hello， 树龙帅，我认为各司各法者，各家有各家长处，只要唔害人，可以帮到人就可以了， 系冇错。咁啊，我亦都冇话唔系，只不过即系我耻笑下嗰啲人啲反应啫。因为其实咧，嗱，我凭观察咧，其实我都做到嘅。即系如果你净系话听完人哋讲，跟住你又就讲到一啲，即系你有个 storyline， 个个都系咁嘅时候咧，你一定答到嘅，因为人哋讲先，咁你又答翻出嚟。咁但系问题，我就最难克服就系忍笑咯。即系明知道系乱讲，你唔会唔笑噶嘛。咁所以我做唔到呢行，点解？ 古坛名灯声有点远， 声有点远啊！因为支麦我唔想入镜咯，啊咁样会好啲。咁我人就出咗镜咯，唔紧要啦。阿 Crystal 把声应该就唔会远嘅，咁我系我把声唔紧要，大声啲。喂，咁系啦，咁即系嗰样嘢之后，即系仲有冇啲系你经营咗咁耐以嚟，你系首次见到嘅？嗱，搭错啲我谂都唔会成日都 搭错啲，好少见噶啦，已经 系好少见嘅。 系 咁，仲我头先好似记得仲有一样新嘢你系未讲嘅嘛？因为头先我未话揾曹恒威嘅，不如叫佢。 因为佢咧仔。 因为佢问埋一啲科学嘅问题，即系嚟诶，即系揾你帮手嘅时候。 因为个仔太多女仔追。 啊，系啊，系啊，冇错，呢个都几好笑。 佢走嚟问我，佢个仔嘅前程点样啊？我话你个仔呢排唔休，冇女仔追啊，咁讲。 系。 跟住佢话， 咁可唔可以冇个仔唔好咁举啊？惊佢举得滞搞出人命。我唔系，我哋本人问佢咩叫举得滞，怕太举会举出人命嘅咁讲。哦， 嗰个唔系我啲听众嚟噶系嘛？ 唔系， 应该唔系嘅。 佢话宽松。 啊 ，OK， 都冇，系啲水平咁上下。 哦，我唔知道。 唔系你唔知啫，我觉得佢哋关心啲嘢唔同咩？ 跟住阿 Mason 问，咁叫佢食多两包烟啦。 哦、oh, ，OK， 食翻借佢咁咪冇咁攰。 嗱，其实咧 ，Crystal 曲线咧就劝你咧，真系唔好食咁多烟。即系食烟嘅朋友咧，食烟真系好伤身嘅，真系。你谂下，嗱，我讲个原理俾你听。你吸咗烟落去咧，嗰啲焦油咧就留喺个肺度。咁、那个肺咧有好多类似绒毛咁嘅吸氧气嘅器官咧，就帮你补充氧气噶嘛。咁如果你食得烟太多嘅时候，个肺好多焦油嘅时候咧，咁你能够摄取氧气。氧氣嘅單位細咗嘅時候咧，咁你咪不舉咯。因為你唔夠氧氣，點會做到運動咧？咁樣咁所以咧，你真係害人啫 ，Mason。 咁佢要不舉啊？ 咁不舉係另一個故事嚟嘅喎，又 係係係哦，即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痛醫腳啦。呢個就係、是、喂咁啊，有人唔知不停咁，我成日都以為佢有聽 live 嘅朋友。喂，咁唔係咁係咯，即係除咗呢樣之外。咁你點樣幫到佢啊？你就照跟翻佢講啊？ 梗係唔係啦？咁我覺得咁你廿幾歲廿零歲冇女仔追先神奇喎！你又唔係宅男，又唔係唔靚仔，又唔成。 咁你覺得係咪有啲搭錯線咧？ 其實我覺得冇乜問題，我覺得係佢太緊張個仔啫。 咁你反而應該教訓翻佢老豆老母啦，係咪？ 唔係同佢阿媽講話唔需要咁緊張啦，廿幾歲人拍拖好正常啫。 係，即係我覺得佢唔知道，因為即係佢即係嗱，以我嘅認知啊，即係通常揾得去揾師傅幫手嗰啲人咧，都有樣嘢好緊張要解決嘅。咁佢係咪即係佢仔呢單嘢緊張到一個點，佢要用呢啲？方法去解決咧，定係原本問開第啲嘢就搭嚿豬骨嗰啲咧？ 我全部好似問第二啲嘢。 佢話你幫佢做嘢啊嘛， 做咩噶？真係唔記得。 都好想驅魔驅鬼。 驅個冇驅魔。 哦，即係搭嚿豬骨咁樣。喂，咁驅鬼嗰啲，即係以你所見到咧，即係近來會唔會有啲？因為個社會變得咁快。 你係個兇道。 啊？ 你係個兇道只鬼。係 啊，所以啲差人要。突佢出嚟，即系呢个胸， 哇底裤甩埋，我见到嗰条片， 系喎，好离谱啊，真系。喂，咁我想知咧，即系你话嗰啲即系驱鬼嗰啲咧，即系会唔会鬼都有咁大诉求啊？咁嗰啲即系类似，譬如你听到嘅声音噶嘛， 吓， 即系会唔会因个时代而改变嘅咧？ 会噶喎， 即系嗱，因为以前成日都系冇，即系成日都系佢都系冇嘢食同埋冇衫着嘅啫嘛。我冇听过鬼话，喂，我唔要 Android， 要 iPhone 有冇？ 咁唔系啦，我有个朋友去养古曼童噶嘛，佢个古曼童系要拣唔要虾条就要薯片，仲要讲明系边个牌子嘅薯条、薯片，边个牌子嘅汽水，要拣味道噶，咁同埋要咩卡通公仔嘅 T-shirt， 跟住我个朋友就话。你同我兩個仔 share 啦嗰啲衫，跟住佢話唔可以噶，因為冇嗰個公仔，有嗰個公仔但係唔啱嗰個顏色啊。 係係係。 所以而家係唔同以前，唔係你求其就咁燒套衫落去佢就鋸噶。 係係係。 要服侍嘅而家。 哦，明白。咁所以係咯，咁即係希望得閒你又有多啲呢啲咁嘅新嘢，即係寫本書都得嘅喎。你諗唔諗住出一本書？即系你嘅见闻咧，关于 未谂过。 其实你真系可以嘅，嗱，即系以前有啲我以我所知咧，即系再旧啲嘅时候，譬如一路向西咁，佢喺啲 forum 嗰度将一啲自己谂啲甜股咁样 整整下， 系咯，唔好嘥。我觉得你有啲咁嘅嘢，咁啊，而家即系早排十年前兴 blog 啦，咁啊，亦都听过一个 blogger 咧，就写佢喺殓房度做化妆嘅经历嘅。咁後來都出過一本半本書嘅， 有人叫我喺入面做㗎，係 嘛？係 啊， 你其實你唔驚呢啲嘢咯？ 唔係叫我執頭執尾，因為我隨時可以同嗰條死屍溝通㗎嘛。 哦，係嘛？ 即係點樣化妝？係 啊，去睇佢點樣。 咁但係嗱， 五大訴求啊嘛，你話齋。 啱。咁但係，譬如請你嗰個人，佢化成點，對佢嚟講冇乜著數㗎，因為佢唔使你去感受㗎嘛，一般。 我化得佢唔開心㗎嘛。 即係得個安心。 因為我試過啊，我有個屋企人死咗，咁喺大陸嘅，咁就有個化妝師，你知死人一定係縮水成噶，收曬水噶嘛，咁啊同佢化妝，咁其實我就因為憑我嘅視力，我就唔會睇到佢咩樣畫咁樣啦。 但係佢諗啲咩就可以知道。 咁佢又同我講，佢話阿欣啊，我唔中意我唐眼眉。 嗯。 跟住我話你唔中意你唐眼眉啊？跟住我就同佢大女講：我阿姨啊，你阿爸唔中意唐眼眉啊？ 嗯。 跟住佢話未到大臉，使乜咁緊張啫？我話你睇咗先啦，未到大臉唔睇得嘅咩？因為你老豆嚟噶嘛。我話你大陸嗰啲大臉完就俾啲白蘭就走去燒，燒完之後就入骨灰，跟住就好快咁樣處理嘅啦嘛，一條龍咁樣啊嘛。咁佢話。咁我睇睇啦，咁佢拉埋佢两个妹去睇，望下原来系左右画歪咗啊。 嗯， 因为佢嘅嗰阿爸系好执着，好贪，好。 嗯， 佢阿爸系冲完凉之后咧，要搵条毛巾咧擦个耳背，即系要搵条毛巾咁样擦个耳背，擦到个耳背滑捋捋咧，先至出嚟嗰种人。擦完背啦，擦耳背啦，周围擦到滑捋捋先出嚟嘅，所以唐微微有少少系。絕對不可能見人的。 OK， 明白。喂，其實你可以即係拓展一個服務咧，就係、是、即係嗱，頭先正如頭先講咧，臉葬業咧，即係好多時都係為生人而設嘅。咁但係假若令到生人覺得佢個先人咧，即係過得好啲啊，同埋有佢嘅話語權啊，即係譬如想著啲咩衫走啦，又或者想化個咩妝走啦。咁如果佢屋企人知道嘅，又幫到佢手，因為有好多時咧，我覺得後人啊，即係生緊嘅，即係再生嘅人咧，都好遺憾嘅，即係往往係自己個先人走咗之後，先至覺得遺憾嘅。但係生前咧就學生曬嘅， 係啊， 即係呢個好 typical 嘅。咁所以咧，即係奉勸大家，如果你唔想遺憾咧，你就唔應該對佢哋咁衰。咁如果係咁嘅時候，既然遺憾咗啦，啊有冇最後一個機會俾佢哋？能夠過得開心啲咧，咁樣咁可能可以拓展到呢樣嘢，幫到佢哋手。但係純粹係幫人嘅角度，唔係生意嘅角度啊。 咁啊係，因為死咗之後，佢哋都係凍喺條屍度一陣先噶嘛。咁嗰一陣嘢就可以問到好多嘢。 係嘛？哎呀，總之早啲識你，其實我個舊同學都係，如果係咁，我都可能會揾你幫手，因為佢我朋友咧，即係可能佢哥哥都有聽嘅，即係我純粹係。出自即係如果當時諗到就好啦，因為佢個人唔講嘢嘅，我舊同學啊，即係舊年走咗，咁佢好內斂嘅，同埋咧佢屋企人都唔講佢自己有病嘅，咁至到醫唔到啦，好可惜啦。咁但係之後有冇最尾一句話語權俾佢，令到我哋知道佢想點咧？咁都係一個釋懷嚟嘅，我相信。咁啊，都係諗下呢方面咯，我覺得。都唔错嘅。 唔系，我有一次就系因为咧，俾张相我睇。 系。 咁我话诶、哎，你个女边个边个想揾你，即系透过我问你少少嘢，因为你走得好急。佢、话我知道我走得好急啊，但系边有人咁后生做呢行嘅？你仲生得咁靓女，咁靓女系唔会做呢啲嘅。你去选美啦，咁同我讲。 嗯。咁得意。 即系嗰个灵体。 系咯，我知啊。 咁我跟住佢话，佢话完之后我话唔系啊，你个女真系托我问嘢咧。跟住佢话唔系喎，你见到我你都唔正常啦。 系。 跟住我话系咯。跟住话生得靓冇用嘅， 嗯， 睇到我哋呢啲先有用嘅、嗯，因为我咧想食烧鹅髀， 嗯， 跟住我话想烧鹅髀啊嘛， 嗯， 跟住佢话系啊，我谂食上髀下髀啊， 嗯， 跟住佢话我要食上髀， 系， 佢又冇分左髀右髀嘅喎，佢话我要食上髀， 系， 我话得啦，我同你个女讲啦， 系， 跟住话但你生保，我都系唔好同你讲咁多嘢，我要保持加密， 系。咁但系你其实嗱，譬如我以前睇一啲 superhero 嗰啲戏咧，唔知道其中一个咧，成日都上天台咩声都听到嘅，好似盲嗰个叫咩？嗰、那个叫 Daredevil 啊，佢又讲一系啦，夜魔侠，佢又系上到天台度，即系你会唔会觉得好烦？因为佢崩溃嘅，开头知道自己咁能力， 唔系佢可以扭细个掣噶嘛，我自己、 都自己控制到嘅，咁佢又渣过你好多，佢成日都话好烦好烦啊，咁跟住决定咗去揼人咯。 可以熄咗佢 啊！哦 ，OK， 咦，咁几有趣啊！即系呢个经验，真系。 唔系，琴晚仲好笑。琴晚我同 Mason 喺因为佢送我翻我个 friend 屋企瞓觉啊嘛。 系。 咁我就喺楼下食烟啦。 咁我跟住咧有只鬼喺我喺阿 Mason 隔篱讲，冇啦冇啦冇啦冇啦冇啦冇啦冇啦冇啦。咁 Mason 问佢冇乜嘢啊？咁佢话 哦，你都听到啊？ 唔系，我同我翻碟俾佢听。 啊 ，OK。 咁佢话我喺我身投靠你咁同我讲。 系。 咁我话 跟收你收佢做僆。 系啊，收我做收佢做僆。咁阿 Mason 同佢讲，点解要收你做僆咧？跟住佢话威咯。 嗯。 跟住你威咯，因为有电视上。 哦、oh, ，OK， 有电台上，所以你威咯。 系系， 嗱，我唔要我主人噶啦，咁佢仲讲埋佢主人系边个？ 我呢啲天生做奴隶嘅呢啲， 好好笑。咁跟住佢话诶，嗱、我入纸申请之前同之前咧有一日已经见过佢啦。我入纸申请噶啦，唉，成个月啦，先话唔批，都唔知有冇搞错嘅。 入咩纸啊？ 即系佢原来咧，我要做呢条僆， 系 要申请嘅。 同边度申请啊？ 唔知佢。唔知道同咩部门申请嘅，总之佢系有部门申请噶啦。咁我同阿妹咧就讲：，唉，冇啦，冇啦，冇啦，冇啦，冇啦。今次咁我哋喺度开解佢。咁佢话：，阿 Crystal 后面有只个靓妹噶嘛，我知道，即系我有个人保，佢见到我附近有个保护神啦。唉，冇理由噶，我明明个样成60岁，佢个样得个16岁，我唔会一个靓妹都不如啩。咁咁 Mason 同佢讲。佢人哋个靓妹个样系个样靓妹啫，人哋大过你啊！跟住佢话：，唉，唉，冇啦，冇啦，冇啦，今次冇啦。 嗯，系、嗯、就系因为冇啦，冇啦，冇。 系冇啦，冇啦，冇啦。 唔得意啊，喂！ 系。 即系我又想问下咧，嗱，我成日都听到一啲坊间嘅传闻咧，就关于即系有诶地府都有啲文件，有啲有啲 pass 要通过。 系、 嗯、 啊。 嗱，譬如你头先话申请啦，咁啊令我谂起咧，即系嗰啲星际外交咧。 星際外交 就成日話咧，同外星人有簽署嘅，簽咗啲咩合約 嘅、哦哦哦， 即係會唔會類似嘅嘢嚟咧？其實， 其實我真係想呢個世界有外星人。 我都想，咁但係嗱，佢話會簽署一啲咩文件，咁我想問啦，究竟佢用咩文同你簽啦，同埋係咪用支筆同你簽一個實際嘅約啦，亦或一個e form 啦？即係我覺得，即係我問，我都聽過。 飄渺 嘛？唔係，即係佢哋講到實牙實齒噶嘛，嗰啲星際外交嗰啲 friend。咁同埋用支筆嚟簽嗰個合約啊，定係就咁樣口講口賠啊，定係呢啲咧？ 定係打手指模咧？ 係啦，佢哋又唔講喎，因為咧地球人嘅筆咧唔係設計俾外星人嘅手噶嘛。 咪係咯。 咁點簽咧？究竟咁同埋簽咗佢又承唔承認嘅咧？因為飛碟斷股做唔到一張紙，佢唔知係乜啩？因為呢啲所有嘅嘢咧，唔知點解嗰啲我覺得飛碟會嗰啲人好天真嘅，即係咩都信嘅，即係呢啲又信曬咁樣，又唔諗下個。过程系点啊？嗱，灵异嘢唔同啦，灵异好多时都系用个心灵，一个意思咁就搞掂噶啦嘛。咁好奇怪咯，即系佢哋口即系讲到实实似话同外星人签咗约咧，我到而家都大惑不解嘅咁样。 我都觉得好好奇啊，对呢 样 嘢。 系，喂，咁啊，读埋呢啲留言差唔多啦。你仲有咩特别嘢想？即系嗱，最主要咧，因为保平安啦，关心你朋友又知道 系啦，安全。 咁咧，我啊纯粹系抽你水讲几个鬼故嘅啫，头先，但系非常之精彩啊！譬如你头先讲嗰个搭错爹咁样， 搭错爹 系啦。咁咧就啊，有人问嘢喎，即刻咁啊 ，OK， 俾三条问题大家问 Crystal 啦，不如问，即系你有啲咩关于你自己想问嘅，关于社会大爱嘅嘢想问嘅都得嘅。呢、這个唔系我哋唔系讲鬼故嘅，其实主要。啊！呢、這个都系一个问题之一啦。 Christ in real 香港是不是9月18号后回复平静 ？Pop pop 1980 Hi 探长，除开探长 ，Crystal 和 Crystal 男友 SF 想念经，希望死咗的人或动物会好一点。Ruby 劝我想睇林郑张相。 我谂你都睇过啦，系嘛？ 系咯。Lil Fresh 林郑而家个角色对香港嚟讲太少 case 啦，应该问中共几时亡党？ 我都想知呢、這个。 咁你如果嗱，即系假若真系你好想知道一样嘢咧，你其实最早系揾咗咩人问噶？即系定系你凭即系我想知道嗰、那个、那个过程啊？即系譬如想知道嗱，未必问到啦，因为阿 Crystal 其实唔系山神仙嚟噶，我相信佢见到嘅先知嘅啫。咁但系专登走去问咧，你系问唔到噶嘛？咁 未必问到。 但假若。你真係有啲嘢想問啦，你會唔會揾到一個師傅啊，或者一個高靈啊，或者一個天神啦、啊、咁樣，即係咁嘅過程，你曾經有經驗試過，定係被動地你俾咩你見到你先見到咧？ 嚇、啊，佢俾咩我咪接受咩咯？ 哦，明白。咁所以問人哋個仔 沟唔沟女嗰啲咧，即系嗰啲其实俾钱你赚都唔赚咩？咁但系我觉得其实真系欠缺常识咯，呢样嘢对我嚟讲。OK， 唔系咁，系过程嚟嘅，即系我觉得系啊。 系，咁原来问阿 Manson 就记得佢咧系搭嚿猪骨嘅啫。即係揾你驅魔嘅，原本都係 驅鬼。 喂，咁譬如驅鬼呢啲都係通常好似都係啲債務有關㗎啦。譬如你前世爭嗰啲嘢啊， 佢唔係佢真係唔知邊度經過，唔知點樣撞到嗰啲嚟嘅啫。 即 係好例牌嗰啲好悶嗰啲故事情節。 哦，即係都係嗰啲流羅，但係有一個衰人死咗嘅衰人咁樣就真係滋擾啲市民咁嘅，係 啊， 個道理嘅啫。 好悶嘅呢個。 O、okay. K。喂，咁嗰啲你打散佢都得㗎啦，係嘛？ 有你殺筆㗎嘛？ 啊！ 有 laser 筆 啊 ，OK， 我就想知道，譬如 laser 筆劏開佢之後，佢還唔還原到嘅咧？ 還原唔到。 喂，咁一世嘅咯喎。 佢會散咗團氣，嗰、那個氣好薄弱咯。 喂，咁深水埗照計好好淨化曬嘅喎，哇！你成條陰州街咁樣射法咧，喺 陰州街嚟噶都。 陰州街嚟噶，咁啲鬼經過全部死曬啦。 咦？咁我去唔去咧？深水埗咧？ 你得噶啦，而家因為淨化咗啊，淨化咗嗱，你唔夠姜，下次我落去同你做個 live， 包保你冇事。我整四支观星筆喺手嗰度夹住喺度， 但我唔食猪润 嘅，唔好食猪润啦，大髀食嘅深水埗。 咁花甲汤得唔得？ 食印度嘢都得嘅， 食印度嘢都得。 有间叫做哈萨米中东嘢嘅，即系 哈萨米嗰个 系啦，嗰间都 OK 好食嘅，啲烧鸡又 OK 嘅。 烧鸡。 喂，咁啊，既然大家咧冇嘢问啊 ，Crystal 咧差唔多啦，食饭啦。 好啊。 系咯，你仲有咩补充啊？除咗平安之外， 多谢阿 Matthew。 嗯， 多谢 Matthew。 多谢 Matthew。佢有睇咩？ 佢都睇呢个噶嘛？ 系喎， 系 啊，你知唔知你嗰个 Matthew 我唔识 Matthew， 系 送咗好多礼物俾我哋啊！ 哇， 送咗两次礼物俾我哋。 多谢啊，咁 Matthew， 多 谢 Matthew Lee 啊，我哋。 OK，Matthew， 我可能见到我知，但我听我唔知边个 Matthew。喂，咁 anyway 啦，总之你支持九七廿四啦，支持埋 Crystal 啦，记得咧就如果想揾佢咧，就应该上原因呢个网站啦。咁啊，其他嘢想问嘅就问埋，唔问咧就平时就直接揾佢得噶啦。因为你揾我 得噶啦， 你揾我帮唔到你嘅，事实上。咁啊，所以系啦，喂，咁多谢阿 Raymond 啦 ，Raymond 真系原来我同佢。是嗰陣時，我幫三色台做一啲外判嘅散工嘅時候，一個 project 其實識阿 Raymond 嘅。咁頭先好投契啦，原來佢係以前大台嘅化妝師嚟嘅，就亦都係今日幫阿 Crystal 個造型師嚟嘅，係啦。喂好，咁啊多謝曬各方，咁啊多謝 Manson 啦，咁啊多謝阿 Crystal 上嚟講你嘅經歷啦，咁就。是咁咯，各位，拜拜。咁啊，下次有机会，呢、這个叫灵幻咖啡，咁用中文都读得出嘅，系咪好巧妙先？ 好型。 喂，好啦，再见，下次见，拜拜。